2022年11月24日，各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1-2%。 截至9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为5.6年。 审计署指考车牌排队最长超过1年，不时试题20年未更新。 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2次爆炸，至少1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月24日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早两日都讲过关于一啲加价嘅情况啦，继天星小轮申请加价，中电港灯电费嘅加幅系去到2位嘅数字。运输及物流局咧都证实啦，5间嘅专营巴士公司，包括九巴、龙运、城巴、新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咧，喺今年嘅上半年咧都陆续提交咗加价嘅申请，加幅咧就系介乎1-2%啊，大约1-2%。运输及物流局咧就话正同运输署咧按既定嘅程序审批，过程之中咧会咨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啦，同埋交资会嘅，再交到去咧系行政会议嗰度考虑。根据专营巴士嘅票价调整安排，政府喺评估票价调整嗰阵咧系考虑男子嘅因素嘅，包括上次调整价格以嚟营运成本同埋收益嘅变动啦，未来成本啦，收益同埋回报预测，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负担能力等等，呢啲都会考虑埋嘅。除咗巴士之外，有报道都提到话，的士业界都计划申请落期收费嗰度咧系加6蚊，就话听日会约见运输署交申请啦。提到呢一啲嘅公共事业啦，呢啲交通嘅机构啦，都系申请加价。你自己点睇？1872311，头先提到其中5家专营巴士嗰个嘅申请个加幅就系介乎大约1-2%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易志明，点睇呢个嘅加幅咧？运输及物流局咧就提到话，各专营巴士公司面对营运成本上升，加上疫情早前对于嗰个客量嘅影响，咁所以就喺上半年都开始陆陆续续咧就收到佢哋向政府交嘅呢个加价申请啦。幅度点睇？ 幅度咧就要交俾政府去审核啦。咁我谂政府都讲咗嘅，佢哋的而且确，我哋而家香港所有公交系统咧都面对营运困难，我都多次立法会里边咧去表达咗呢个问题。咁那个乘客量下降系有好几个因素啦，即系第一就系我哋个人口数字下降啦，经济唔好，市民出行减少。咁但系大家都唔好忘记咗一个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而家冇乜游客嚟香港。我哋喺2018年咧，我哋讲紧6000多万游客，一日咧你讲紧接近180000人喺个会喺香港出现。咁呢啲佢哋都有公交嘅要求嘅。咁呢度咧喺收入自然就会因此而受影响啦。咁加上咧，而家我哋大家都听到我成日讲啊，我哋各行各业咧而家都唔够人嘅喺香港。呢个包括呢个港大荣休教授啊，邱永新教授喺上个礼拜啲文章都有讲过。咁我哋都多次表达咗咧，我哋喺香港咧喺司机啦。喺我哋嘅各类型嘅司机同埋维修技术人员咧，都系相当短缺嘅。咁啲工资不断上升，呢个大家都睇到。咁加上而家即系不幸地咧，又加埋个地缘政治嘅影响咧，燃油费用系大幅上升。咁所以即系营运者咧都冇办法嘅，佢都面对相当嘅困难。当然都明白市民系唔欢迎嘅吓，所有任何加价。咁所以就即系你要睇翻就有咩解决方案啊？咁咧就我哋一路都同政府讲咧，系咪应该加大个力度咧嚟協助呢啲嘅营办商咧，系加大佢哋个非票务嘅收入。譬如我哋最近有讲喺嗰啲交通交汇处，如果有空间嘅，系咪可以容许啲公交嘅营办商咧喺嗰度俾啲地方佢出租做一啲小卖店啊？咁亦都方便嗰啲乘客买下水啊，买下啲小零食啊，咁样咁亦都可以为佢创造一啲嘅租金嘅收入。譬如话车身广告嗰啲限制系咪可以略为放宽一啲啦，令到佢嗰个广告嘅价值可以提升啦。车厂嘅地方系咪有部分可以俾佢有啲商业用途咧？咁呢啲系创造一啲非票务收入嘅。好啦，如果做晒呢啲都唔掂嘅话咧，咁唯有嘅方法就系政府可能要考虑利用咧嗰个交通费用嘅补贴计划个资助计划，即系200蚊之后咧就有啲1/3嘅补贴啊，咁样嚟去咧平衡翻市民嗰个负担能力方面嘅压力。咁即系我谂 這個板斧就都是得這幾樣東西而已。 OK， 剛才提到說補貼計劃那裡，交通費用補貼計劃那裡政府可以做，另外一些非票務收入，但講回今次這個加幅，你覺得首先你覺得如果是要加這個加幅會不會太多，還有有一些講法都看到其實上年政府先是批了四間巴士公司是平均介乎那個加幅就是 8.5% 至到 12%， 好像沒多久之前才加了，這麼快又申請加價，你怎麼看呢？ 我相信所有的這些公交營辦商呢，可以的話呢，他們都不想去申請加價的，因為那個程序是非常之麻煩，亦都是對公司的形象都是不好的。但是都是正如剛才所說，在你那個的收入那裡下降，支出上升，你要維持你的營運，你都沒有辦法的，被迫的而已。 有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政府在处理刚才其中一个点，除了说人工之外，巴士公司提到燃油价格那里还可以在现在一个即是外围的环境影响到一个燃油成本上升的时候，可以减轻到巴士公司的这些成本的负担在燃油方面？ 绝对有帮助的。这个我昨天的立法会我都有提出，我都留意到财政司在上个礼拜六的一些电台节目都有提到，我们仍然有相当充裕的盈余在这里，即是儲備啊，唔係盈餘。咁佢係咪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考慮一啲逆周期嘅措施嚟舒緩市民嘅一啲嘅困難咧？咁樣。咁我琴日都問即係透過局長啦，希望問下司長，如果要做就快啲做啦嚇。咁、尤其是咧喺公交嚟講咧，那個燃油補貼係相當重要嘅，因為而家燃油費用係好貴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而家到咗年尾，因為佢而家去到年尾就完噶啦，嗰、那個燃油補貼喺部分嘅公交嗰度。我相信好多其他嗰啲都可能要提出收加價嘅，因為根本俾嗰度食咗好多啊。咁如果咧，如果能夠係延長呢個燃油補貼咧，我相信係對嗰個加幅咧係會有幫助咯，會減少啲啦。 不過佢個講法就係話冇計劃延長呢、公共交通營辦商嘅燃油補貼，就有個原因嘅，佢就話隨住政府放寬一啲入境嘅檢疫啦、社交距離措施啦，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量已經逐步回升，相信營運情況已經改善。 嗱，呢個咧就政府講嘅啫，我哋自己睇到啲數噶嘛。咁而家係咪真係翻翻到2018年咧？嗰、那個完全冇疫情或者係社會事件影響咧？肯定唔係嘅。頭先我講咗啦，香港人口其實下降咗。我哋而家一日講緊咧十幾萬、二十萬嘅遊客唔見咗。雖然話你話而家放寬，但係你都聽到旅遊界講啦，我哋唔預期你一開關，就算你開關，都會即刻翻翻以前嗰個景象，係唔會嘅。咁何況而家根本就未正式開關添，所以根本而家情況仍然係非常之困難噶嘛，所有公交都同樣面對困難。 有啲講法話其實就算被即係明白都有咁多嘅成本啊，或者開支嘅問題啦，如果俾佢加價，都應該同一啲嘅元素掛鈎，就係通脹咁。你同唔同意同通脹掛鈎呢個嘅建議咧？即係譬如調整嘅幅度唔可以超過通脹一半嘅，有啲議員咁樣提到嘅，有啲意見咁提到嘅。 我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講法嘅嚇，咁、因為點解咧？你而家睇下我哋嗰、那個，就算而家每好多時你見到立法會文件咧，嗰啲公交又好，邊個都好申請一啲加價嘅申請啦，咁好多時政府都有一個數據嘅，就同嗰個家庭收入嗰個升幅比較，如果你睇平均值咧，過往都係低過嘅。咁即係話呢，其實市民有冇嗱，當然呢個係一個總平均數啊，即係有部分基層市民係面對困難，呢、這個我理解嘅。咁但係呢，佢哋都係一般嚟講個平均值都係低過。咁所以呢，即係你話如果每一次佢都係唔能夠多過個通脹，咁你即係永遠追唔上啦。你睇返頭先我講有啲行業，譬如我哋啲司機啦，各類型嘅司機啦，我哋嘅維修人員啦，佢個人工調整幅度係遠遠大過通脹。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呢個咁嘅缺口會越拉越闊嘅啫嘛。如果你話以後都唔准加價超過呢個通縮通脹嗰個數字，咁終於有一日呢個數就會好大，大到呢你永遠冇辦法追。咁當時又點處理呢 ？OK， 其實上年咧政府批呢一個加價嘅時候咧，提到咧就話城巴同新巴咧係受到港鐵西港島線、南港島線開通啦，同埋疫情影響，就載客量同埋嗰個車費嗰個收入咧都持續下跌，咁就全數批嗰個申請嘅加幅嘅。咁都睇到就係港鐵嘅一啲網絡嘅發展啦，可能會對於巴士嘅客源係受到影響嘅。咁如果呢一個港鐵嘅發展係一個政府嘅即係個通盤嘅計劃啦，成個香港嘅城市嘅計劃嚟嘅時候，對於巴士嘅一啲盈利有影響，係咪應該對巴士公司都有一啲長遠嘅補助或者補貼咧？你同唔同意咧？ 嗱，呢個我哋絕對同意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嗰個鐵路網絡不斷擴張咧，每開一條新線， 就必然有一扎嘅公交受影響噶啦，次次都係咁樣嘅。咁所以有好多委員咧都有提出，喂，政府係咪應該喺收取嗰個港鐵嘅嗰啲嘅股息嘅時間咧，係將佢專款專用撥開一筆出嚟咧，就去支援其他嘅公交嘅嗰個營運嘅費用，而令到嗰個加價幅度減少咧？呢一點我係同意嘅。根據我所理解，雖然而家就冇咁樣講，呢啲股息入咗去庫房之後，但係都而家都有一個交通費補貼計劃噶嘛。其實某個程度上，政府內部咧都係用緊嗰度嘅錢嚟去補貼。咁夠與唔夠嘅，係咪可以去再睇咧？佢哋嗰個股息撥出嚟，佢係咪可以撥多啲咧？我諗嚟緊嗰個關於港鐵嗰個加價嗰個機制嘅調整嗰個諮詢咧，我諗好多市民都會或者啲委員咧都會同出類似嘅講法嘅。因為而家事實面對嗰個壓力係好大。咁政府係需唔需要靠呢啲嘅股息嚟去增加佢嘅收入呢？咁係咪應該嚟攞嚟呢補貼呢？咁因為每一次鐵路開放新鐵路開放呢，必然影響其他公交嘅，次次都係嘅。 OK， 好啊，唔该晒易志明，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五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个加幅就系介乎大约系一至到两成嘅。见到城巴同新巴都有回应，我话多项物价指数上升，令到营运成本受压啦。单计燃油价格咧喺年内大幅加咗大约一成，亦都经历咗三年嘅冻薪之后咧，公司都为员工加咗人工啊4.5%。咁两间巴士公司都话有需要咧系检视目前嘅车费水平，去确保专营巴士业嘅财政可持续性，继续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嘅。九巴就话九巴同埋龙运分别喺年中同年初咧向政府申请加价，等紧回复啦。就话九巴就话过去疫情持续，载客量下跌，以机场服务为主嘅龙运咧更加录得非常显著嘅跌幅。咁加上油价持续高企啦，人力资源成本上涨等等咧，面对咧系相当艰难嘅营运环境嘅咁。提到一個共通點，都是講到燃油是其中一個他們的面對的一個問題。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文斌，早晨。 早晨。 各位觀眾聽眾，歡迎大家來18723，對於一些巴士公司現在申請加價的情況。陳文斌，你又怎麼看過加幅呢？今次 咧，佢申請係10-20% 啦，咁樣咁啊，當然即係運輸署都會按既定程序去審批啦。咁但係咧，今次嘅加幅咧，其實都比我預期之中係比較高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喺審批嘅時候咧，要顧及市民嘅承擔能力啦。咁同時間咧，都要善用嗰個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嘅基金嗰個結餘咧，去抵消今次嘅加幅嘅。因為而家係真正嘅加風啊！呢間機構又加，嗰間機構又加，市民嗰、那個生活環境咧，尤其是疫情個經濟都低迷，係嘛？有啲即係結業潮嘅出現啦，咁大家嘅生活都係艱難嘅，咁希望喺審嘅時候都要顧及市民嘅承擔能力先得。 頭先提到嗰個嘅基金嗰度，我講少少啦，因為而家政府就已經豁免咗專營巴士係用嗰、那個政府隧道嗰個收費，咁但係啲專營巴士公司咧就將慳咗嗰啲嘅隧道費咧係要。呢啲開支咧存入一個專用嘅基金帳目，就叫做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咁。先講下呢個基金過往其實已經係發揮咗一啲叫做減輕加幅嘅作用噶啦，係咪啊？ 係啊，冇錯。即係佢如果巴士公司要加價咧，有部分嘅加幅咧就會喺基金嗰度攞翻佢哋自己供嘅錢，咁俾佢抵消個加幅嘅。之前嗰次都已經係有用過嘅，咁而家都累積咗啲錢喺度咧。咁就相信都可以發揮到呢個抗加價嘅作用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有個基金喺度咧，政府都要審慎去使用，唔好俾人覺得係一個提款機，咁成日都諗住我又要加下價先，咁去撳下機咁。所以喺用嘅時候都要審慎咯。如果唔係，即係成日都用曬咧，或者處喺個低水平咧，就可能會係出現不斷咁加價，又冇辦法去抗加價嘅效用咯。 因為政府都話係即係如果行會係批咗，覺得足夠理據係批佢係加車費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呢一個嘅基金嘅，都講咗噶啦。不過個問題係呢一個基金喺唔同公司嘅基金嗰個數係有唔同噶嘛。即係譬如睇翻之前嘅資料咧，就話城巴新巴喺呢一個基金咧係已經用盡咗2019年所批准嘅一次加價，即係佢哋個基金應該係唔會好多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餘額唔多，這個基金發揮一個喺加價嘅時候減低嗰個加幅嘅作用又有幾大咧？ 冇錯，喺供款上面咧，每間公司都唔同嘅，收好似餘巴咁啦，佢基本上而家係唔需要交橋費，咁就變相咧佢係冇供呢筆錢嘅，咁所以佢喺抗加價上面咧。 就比較少啲。咁九巴咧，佢就因為佢都比較多車要過隧道，咁所以公路嘅錢就多啲嘅。咁就呢一個都係按巴士公司嘅大細啦，同埋佢行橋隧嘅機會嘅。咁所以筆基金咧都唔係話好全面可以處理曬所有公司嘅加價申請。咁但係咧就我哋都睇翻啦，其實過去嘅加幅咧，幾間巴士公司都係有唔同嘅，譬如話城巴咁啦。佢2019年已經批咗 9.9% 俾佢加嘅，跟住喺2021年又批咗咧有 12% 俾佢加嘅，即係話城巴、九巴、城巴同埋新巴咧，佢喺過去呢三年咧，佢加咗 20% 嘅價錢。咁九巴相對溫和啲，佢喺過去呢段時間都只係加 5.8 同埋 8.6%。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運輸署去審批或者係政府去審批呢類嘅申請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去睇翻嗰個累積嘅加幅係對市民嘅影響係有幾大啦。 整體你點睇今次巴士公司提到嘅理據咧？其中就講到一啲人力資源嘅成本啦，同埋燃油成本嘅上升嘅咁。呢一方面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針對咧？尤其是喺啲外圍嘅情況，成個燃油成本真係上升嘅時候，佢哋應該點處理？定係都係用加價嘅方式轉嫁俾市民？ 我相信呢、這個燃油成本同埋人力嘅資源短缺咧，呢、這個都係事實嚟嘅。因為我哋大家都睇到國際燃油嗰個價格。係呢段一年嚟嘅時間係一路有上升嘅趨勢嘅，咁而人力咧，我哋香港整體嘅勞動力係降低咗，咁所以人力嘅開支係會大咗嘅。咁但係咧就咁講，我哋要政府都要諗下，就係有冇多啲其他方法去協助下巴士公司啊，就唔好一味咧淨係諗住加價嘅啫。啊，譬如話。而家有個補助計劃嘅，即係所有市民佢可以係用八達通咧累積個開支，佢就可以係去申領一啲補助啦。咁呢個可以令到市民喺抗通脹嗰方面係有幫助。咁但係咧，巴士公司嗰方面咧，譬如話佢哋正如之前嘅嘉賓都講啦，即係係咪可以有啲非票務收益上面係可以協助下佢哋啦？另外咧就係佢喺營運上面仲有冇其他嘢政府係可以幫嘅？即係如果係直接補貼咧，呢、這個係需要好審慎去考慮，因為我哋嘅公交咧都係比較少補貼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去考慮啊，譬如話油價嗰方面，因為今次加價咧主要係油價嗰方面嘅，咁係咪可以提供為公交咧提供一啲油價上面嘅補助啊？咁令到咧。佢哋喺抵消嗰個油價加幅上面係可以有啲即係抵抗力啦嚇，咁呢啲時間都係叫做有時效性嘅補助。如果你長期補助咧，就可能會個開支要計算清楚先得啦。 因為之前譬如喺防疫抗疫基金都有向五間專營巴士公司係發呢個燃油補貼噶嘛，呢、這個你覺得應唔應該繼續咧？尤其是喺而家話即係燃油嗰個價格高企嘅時候。 嗱，而家政府咧就上次都講，佢就話未必會繼續，咁但係我哋都希望佢繼續係咁做嘅，因為燃油個價格的確係對於所有公交嘅營運咧都係有比較大嘅影響。咁如果原油價格嘅補助咧就係比較直接啲嘅。咁個有可能有啲嘉賓都會講咧，就係話係咪要用港鐵嘅股息要嚟做補助一啲公交？咁但係其實。而家政府咧個採取嘅方法咧，就係補貼咗喺市民嗰度嘅，即係大家嗰個公共交通補助計劃。 嗱，陳斌嗰個電話咧係個線路有啲事故啦，而家要同事咧再聯絡翻佢啦。咁啊，講到咧今次咧運輸及物流局咧就話咧各專營巴士公司咧面對營運成本上升。同埋包括係燃料同埋工資成本等等啦，再加上疫情啦，對於乘客量嘅影響，咁所以喺今年上半年咧，就話開始陸續收到一啲向政府提交加價嘅申請啊，加幅就係大約一至兩成。陳斌繼續喺電話旁邊喎。 係嗱，即係話如果用股息去直接補助咧，而家係補助落市民嗰度嘅，因為俾市民去選擇去搭唔同嘅公交，跟住咧可以200蚊門檻之後咧，可以補助最高500蚊嘅，咁去到出年嘅。2023年嘅4月30号啦。咁如果係选择补助落去公交嗰间公司里面呢，咁会唔会係即係又会令到市民嗰补助係少咗，又或者係点样补助嘅方式？ 我覺得是可以探討，但是就真的需要慎重咯。 OK， 那最後時間不是很多，但我都想講埋，因為見到有報道提到話，其實的士咧就今年七月就已經係獲批咗加價噶啦，咁啊最新咧就見到有的士團體都話啊想聽日就再約運輸署就提一個新嘅加價申請，就話初步建議咧落期加6蚊等等咁。點睇的士方面又有一個加價申請咧？ 的士經營係困難嘅，大家都明白，佢哋而家受住加氣啦。咁嗰、那個補貼係冇咗嘅，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喺補貼上面去考慮啦。另一方面呢，就係幫佢去打擊一啲非法載客取酬，尤其是非法載客取酬呢都對佢哋造成好大嘅打擊嘅。咁所以呢，除咗加價之外呢，可以同的士團體去商討下其他嘅做法，咁令到即係佢哋加價嘅壓力係少咗嘅。咁唔係話即係佢申請加價，你又直接考慮加價，而係其他周邊嘅配套咧，你幫下佢，有可能都會協助到佢哋唔需要加價，而令到佢哋係可以改善個經營環境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仁斌，同你傾到呢度。陳仁斌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各位嘅觀眾聽眾點睇咧？喺巴士方面啦，上半年就話收到啊，政府收到5间專營巴士公司加價申請，加幅大約1至2成。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正报睇住新闻。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总值4亿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发电机，协助乌克兰应付能源设施受到俄罗斯攻击导致的停电。呢一轮援助系总统拜登根据对外援助法提供。用於國防用品、服務及培訓等。五角大樓說，當中包括200多台發電機，支援烏克蘭民事及軍事的電力需求。另外，亦會提供用於先進防空系統及海馬斯火箭發射系統的彈藥，以及用於對抗俄羅斯無人機、帶有熱成像瞄準器的重型機槍。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未经英国政府授权，苏格兰不得就脱离英国问题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辛伟成欢迎裁决，苏格兰首席部长施亚晴表示失望，但尊重裁决。他强调会将英国下次大选当作变相苏格兰独立公投。施亚晴说，必须并且会找到另一个民主、合法及宪法的手段，让苏格兰民众表达意愿。在他看来，只有大选这个方法。在爱丁堡，一批支持独立的民众在苏格兰议会外示威，认为苏格兰人的声音被压制，同时亦都有反对独立的民众集会挥动希望留在英国的标语。英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苏格兰议会没有权力为苏格兰独立公投立法。裁决说，根据权力下放安排，举行公投属于英国国会的保留权力。北韓領袖金正恩包會，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警告，美國和南韓越是拼命對北韓制裁打壓，北韓的憤怒將會越大。金宇正在北韓官方朝中社發表談話，指南韓外交部惹是生非，將北韓行使自衛權說成挑釁，及考慮對北韓追加單邊制裁措施，形容南韓是美國的忠實走狗。南韓外交部日前表示，正就對朝制裁行動進行檢討。如果北韓推進核試，南韓方面考慮對北韓網絡領域等實施制裁。本港昨日新增798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611宗輸入病例，再多11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0421人死亡。12间安老及5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确诊，51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95间学校呈报1221宗个案，涉及996名学生和225名教职员。23间学校共23班需要停课7日。

不死史提20年未更新。 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两次爆炸，至少一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审计署寻日公布嘅最新报告，其中一个报告咧提到一个考车轮候时间嘅问题，会唔会你都关注到？想考一啲嘅车牌嘅时候，不过要轮候个时间嘅比较长嘅问题咧，18723111，18723111。审计报告咧就提到话，本港咧而家又系17个嘅驾驶考试中心，咁其中13个咧系俾一啲非商用车辆考路试嘅咁。咁就13个入边咧，有7个喺2019年咧个使用率咧都系未达到80%嘅，同2015年早几年去比咧，5个未达到80%咧系多咗嘅，咁即系认为系仲有一个提升嘅空间咧嘅使用率方面。另外考牌主任嘅实际名额咧，由2019年嘅51人咧系增加到2021年62人，即系话多咗嘅。但系就话咧，一啲非商用车辆嘅路试轮候嘅时间咧系耐咗。举一啲例子啊，其中咧就系、以4间指定驾驶学校考试中心提供嘅私家车路试就最耐，上年咧就要等412日，即系大约系14个月啊，接近14个月啊。同2015年比，214日咧系多咗90几%嘅。另外喺港岛考试中心咧，如果你系排电单车嘅路试咧，轮候时间咧就由2015年嘅67日咧，去到上年257日，以增幅嚟计咧系超過2倍嘅，你係點睇咧？啲輪候考路試嘅時間長咗，18723111。電話旁邊就請你一位嘉賓啊，有駕駛教師協會主席黎文傑，早晨。 早晨，係。 早晨，黎文傑。頭先提到審計報告提到一啲運輸署嘅考試中心咧個使用率咧係少過80%嘅中心咧係多咗，亦都提到咧，其實提到一啲考牌主任個執勤安排咧都有啲改動嘅咁。嗱，整體嚟講，你覺得排路試考呢一個嘅車牌試係長咗排長龍，要排耐啲嘅原因，你自己觀察到係咪就係呢啲原因咧？就係譬如考牌主任嘅執勤問題啊，同埋一啲嘅中心使用率嘅不足嘅問題，係咪咁樣咧？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近期发生的，其实对上是10年前开始呢，我们本身过往我们的排期的时间呢，一般来讲由考完你笔试计啦，咁一般呢就是3个月到90日到呢就有得考路试的，其实。咁是2011年开始到啦，开始那个轮候时间就继续不断去增加啦，由可能最初3个月等候的时间到4、5、6、7、8个月。慢慢遞升上去，咁嗰陣時，因為其實個重點就係因為運輸署嗰邊可能佢嘅人手嘅問題啦，同埋嘅可能有啲退休潮啊，而佢哋吸納咗新嘅考牌主任又未上到場啊，所以形成到當時嗰、那個同埋佢哋嗰陣時佢錯估咗嗰、那個人數啊，即係報名嘅人數，因為佢哋會睇翻就係、人口嘅年齡層啊，隨著年齡層去縮減嘅話，佢個需求應該係會減少嘅。咁而嗰段時間喺2011年、2012年到開始咧，其實反而係唔係減緊，係增加緊，所以形成到佢個輪候時間就開始由過往3个月到去到差唔多接近6个月到啦。咁近年就更加誇張啦，去到差唔多接近要輪候1年嘅時間啦。 得近年嘅原因同10年前到啦，係咪有啲唔同咧？ 近年嘅原因就係、疫情啦，你疫情係因為 stop 曬所有嘢啊嘛。咁佢哋會有好多學生咧係本來輪候咗要應考嘅，咁因為疫情停曬之後咧，佢就會好多backlog 咗喺度啦。咁跟住其實佢哋運輸署喺今次第五波之後，咁其實佢哋都已經加開咗星期六去消化一啲過往 backlog 嗰啲同學噶啦。咁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就已經對上嗰次第五波疫情停咗考嗰啲咧，其實都消化曬噶啦。咁不過要由最初，因為近呢幾年都已經持續去到差唔多9个月啦，要輪候9个月至10个月啦。咁你要去消化減少咧，其實因為你每一日其實都有人去報名考試啊嘛，即係你每一日都有人18歲，咁就佢哋嘅意向就可能有一批人就會去考試。咁其實就依家要消化嗰條隊，其實係有啲困難嘅， okay。 因為我哋都有同運輸署嗰邊去開會去傾，睇點樣有啲減散嘅 機制啦。咁其實佢哋近期都增聘咗人手嘅，其實人手增聘都好啦，都不過依家解決唔到現時嘅問題存在咯。 嗯，你覺得增聘嗰個人手係咪足以應付到而家即係考牌嗰個需求啦？同埋其實運輸署其實審計報告入邊提到一點嘅，就話而家咧就係為咗確保嗰個路線嘅公平、高效同埋廉潔嘅情況咧，運輸署每日喺展開已排期嘅路線之前咧，係要以電腦隨機抽籤嘅方式編排考牌主任咧去到各駕駛考試中心嘅咁抽籤之後咧，考牌主任咧就會去前往獲編配嘅駕駛考試中心啦。咁即係佢哋先集合喺一個地方，跟住抽完籤，跟住先再去嗰個中心嘅咁。話呢一個都可能係影響到嗰個路試輪候時間。你同唔同意咧？呢個又 呢個我就唔係太同意嘅，因為其實因為以公平原則啦，因為即係驚有貪污問題啦，咁所以考牌主任咧，佢哋每一日就唔會知道自己去邊度執勤嘅。其實，咁其實通常嚟講，佢哋就會喺總部啦，即係培正道嗰度去做。朝頭早大約八點零鐘到啦，咁佢哋就翻齊嗰個地方之後咧，就做抽籤啦，跟住就會出發啦。咁佢哋最近嗰個市場就開8:35嘅。咁其實有部分何文田區嗰啲8:45啦，有啲係9:00啦，或者遠少少嗰啲9:30啦。咁呢個係其實我睇到琴日個報告有建議係用電子形式去通知啲考牌官，譬如你今日去邊度翻工啦咁樣嘅。咁其實都其實佢哋改善緊嘅，因為以往裏面嚟講咧，佢哋一定要攞啲叫做表格去嗰當地嘅地方，而佢哋近期係轉用咗雲端啦，即係用上網啦，用 iPad 去做一個評核啦。咁所以嗰啲嘢啲電子化曬嘅，其實 呢個就電子化咗啦。但係頭先講話即時軟件通訊係通知嗰啲主任嘅抽籤結果。咁因為其實話運輸署喺2019年係考慮過用呢個方式嘅，就話估計可以舉行多大約5000多次嘅路試。即係似乎如果係 其實嗰個，如果你譬如你話佢用嗰個方法嘅話咧，其實每日係可以考多一。每個考牌主任考多一個學生到啦，其實唔會多太多，因為你都騰空咗半個鐘頭。因為一般一個考試咧個程序咧都要差唔多25至30分鐘嘅，其實。如果譬如你騰空咗半個鐘頭嘅話咧，其實係可以考多一個考生咯，即係可以咁樣講。每個考牌主任每一日係提供多一個考生。 但你就覺得未必幫到太多。唔係特別， 未必幫到太多嘅啦。因為其實近年嘅需求其實除咗啱啱所講疫情之外啦。咁另外近呢2-3年其實多咗好多準備離開香港去外地生活嘅人士呢，係激活咗一啲可能本身過往冇諗過考車嘅人士，咁因為佢諗住去到外地，其實地大物博，咁佢有個車牌會好啲嘅，咁其實近年係多咗好多呢一類人士出咗嚟囉。咁朝著呢個形勢開始慢慢穩定咗啦，咁其實嚟緊火師到2年後，其實嗰個人數就會回復翻正常嗰啲，譬如可能一般係18至25歲嘅人士學車嘅話咧，咁期望嗰個人數會 stable 翻嘅話咧，咁可能輪候時間希望可以減短。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考牌主任呢個人手方面有冇需要人數方面係再增加多啲，或者要增加多啲，係咪本身都有個難度咧？譬如而家話考牌主任就係由2019年。51个加到2021年62个，咁幅度嚟讲就好似系唔少嘅，咁但系始终都系得62个，数字上面有冇加嘅空间咧？ 有空间去加嘅，其实我哋都有同官方嗰边都去沟通紧呢样嘢嘅。咁不过因为其实我都会明白一样嘢，就系因为依家近期好大嘅需求嘅话，即系好似学额问题嘅，咁你突然间好大个学额，咁你可能加咗好多导师啦，即系老师去做啦，咁你一收缩嗰阵时，咁嗰班人就变咗。因為考牌主任是一個專業，即係你培訓上面係唔係話我今日入職聽日就考得嘅？其實一般佢哋過往嘅招聘咧，其實由招聘到訓練即係佢哋考核啦，即係入咗職啦，再訓練啦，到出爐咧，其實由申請到出嚟都起碼9至10个月先至可以一個考牌主任出嚟做，即係叫考到試。咁如果譬如一下子加得太多嘅話，即係到頭個需求一收縮嗰陣時，呢班人其實你冇得轉去第二個部門做嘢噶嘛。其實佢考牌主任就做翻呢個專業嘅嘢噶嘛。其實咁相對嚟講，我都有同佢溝通過，其實佢哋都有呢個困難，就係人手如果收多得滯嘅時候，佢哋難處理。咁所以佢哋依家好積極咧，就邀請一啲譬如啱啱退咗休嘅考牌主任啦，翻嚟繼續服務咁樣咯。你填補個空間，因為呢個彈性好大，即係譬如可能個需求細咗，佢哋呢啲可能就可能 cut 咗佢啊，都唔係太大影響。如果譬如全職 喺度嘅話，你突然間冇人俾佢考嘅話，咁變咗佢哋就會個服務就會騰空咗出嚟，就變咗湧完啦，變咗就重大重大件事。 除咗頭先提呢個方法，一啲退休咗嘅嚟繼續做翻考牌主任啦，或者兼職形式咁啦，你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縮短而家輪即係考牌路試嗰個時間咧？ 其實我覺得可以取捨翻就係、是，若果譬如佢真係可以縮短嘅話咧，可能加開星期六咯。因為過往一般考試裡面嚟講，我哋就一至五考節嘅，咁就係第五波疫情或者近呢幾次嘅疫情停考之後咧，其實都係加開咗星期六去疏導嗰啲 backlog 嗰啲人士嘅。咁若果譬如佢哋真係想將個考牌時間縮短嘅話，可能喺短時間可能嚟緊。依家排期之後，譬如可能因為依家個排期已經冇得喐嘅，因為佢係已經排到去差唔多講緊2023年嘅年尾嘅啦。依家即係一般嚟講，依家今考完筆試，可能已經係下年嘅十二月先至排到考車嘅。咁其實如果官方可以縮短嘅話，可能加開星期六咯，令到嗰條隊變咗個輪候時間就可能會減少啲咯。其實就。 另一個除了話即係考牌條隊長之外咧，都關心到喺審計報告提到話一啲不活躍私人駕駛教師嘅比例偏高，即係話不活躍教師，即係我理解就係一啲冇提供一啲嘅駕駛訓練嘅一啲私人駕駛教師啦。咁佢就話喺2020年期間咧，就係、是、各有即係佢分幾個組別嘅，就300多名啦、83名啦，同埋123名嘅呢一啲嘅私人駕駛教師咧，都係冇提供駕駛訓練啦。你哋認知嚟講，係咪都係類似呢個數字？算唔算係所謂偏高咧？又有冇需要處理嘅地方咧？又？ 一般我哋私人教駛教師咧會分三個組別，第一個組別就係私家車讀輕型貨車，即係我哋初學者嗰批啦。第二組別咧就係教載客嘅小巴巴士嘅。第三組別咧係教貨車嘅中型重型貨櫃車嘅。咁其實我哋依家近年輪候時間好長嗰啲咧係停留喺第一組別。第一組別個時間係輪流好耐嘅，咁人手上係唔係咁夠嘅，好坦白地講。而第二、第三組別嘅師傅呢，其實就係好坦白地講，佢咪唔想入職，唔係唔想提供服務，係冇咁多學生去做，即係冇咁多學生俾佢教。咁所以變咗佢哋可能佢好想入職都好啦，冇咁嘅機會。因為其實我哋每個組別都有個份數嘅，其實係即係譬如每個組別都有個人數嘅上限嘅，咁我哋可能持牌者就係跟個份數去做嘅。而第一組別咧，過往就1050个私人執業嘅師傅，咁其實喺上年已經修例增加到1120个私人師傅噶啦，因為就睇到個需求係大咗，所以其實佢嗰段時間就增聘咗人手啦。 OK， 咁你講提及個不活躍嘅師傅咧，其實係存在嘅。不過因為其實始終一樣嘢就係佢有佢運輸署最初喺申請嗰陣時咧，其實佢係冇要求一個師傅一定要提供服務，或者佢冇一個制度係要要求佢一定係每一年最少要訓練幾多個學員嘅。咁佢冇呢個要求嘅話，有好多人考完個牌之後，我考到個資格，不過我就未必有入行做咯。咁其實呢個係要去檢討，究竟呢一批人究竟係咪set 翻個 rule 俾佢，係要譬如每年提供10个學生嘅記錄，定係點樣？咁呢個就要 定係直情 運輸署嗰邊係探討， 要佢哋交翻個牌出嚟咧。如果佢真係種種原因啦，係未能夠提供呢一啲教車服務嘅時候。 這個是要真的要立法啦，因為佢個即係你邀請佢應考嗰陣時候，佢冇要求我要應考，即係等於一個律師，我考到呢個專業資格，而不過我唔提供服務，咁我都係有呢個資格噶嘛，咁係咪一定要打官司，咁我先可以續到牌咧？咁即係呢個就可以去探討咯，其實就係。 Okay.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文傑。 要同官方去探討呢樣嘢。 明白，不過佢審計報告都係話研究嘅，喺即係一啲適當嘅情況之下，邀請一啲不活躍嘅私人駕駛教師交回執照呢個做法係咪可行？同阿林文傑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林文傑係駕駛教師協會主席，對於話排路試啦，嗰個排期比較長啦，你點睇18723啲咧？同埋頭先提到話啲私人駕駛教師不活躍嘅比例比較高啊，會唔會都揾教車師傅都未必好容易咧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阿潘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啊，蕭生早晨。 你好，請講。 係關於的士加價嘅問題嘅。我咧原則上係唔反對的士加價，但係佢加咗價之後咧，佢應該要改善服務。咁好多時咧，我哋發覺咧，加咗價，但係咧車廂嗰啲清潔啊， 座位啊，好多時候有破損啊。 嗯， 我講講一個經驗咧，幾年前發生嘅。我有一次咧，就係我太太個侄仔結婚，我由將軍澳坐的士去沙田，上咗架的士咧，我啊坐喺司機位側邊，但係嗰個座位咧係爛曬，成個凹咗落去嘅。 嗯， 我全程咧坐到非常之唔開心。 多唔多情況係咁樣嘅？但係 唔多嘅，其實咧我諗呢啲車咧係少數，但係佢哋咧係破壞咗其他好嘅的士啊嘅形象啊，令人哋咧對的士咧有啲抗拒。如果著得光鮮啲咧，可能會選擇而家坐 Uber 啊嗰啲咁樣。 嗯， 係咪？ 明白，即係都影響到你搭的士嗰個嘅體驗啊，咁樣啊，潘生嘅睇法就係咁啊，覺得即係加價之外都要喺的士嘅一啲服務上面有一啲嘅改善咁。另外頭先提到話審計署咧講到有關於駕駛考試嗰個嘅情況，運輸署其實有個回覆嘅，就話申請駕駛考試嘅數目咧喺過去幾年之間咧有明顯嘅增加，尤其喺非商用車輛數目由2019年嘅156,922咧上升到2021年嘅192,111嘅，咁啊提到有做一啲措施啦，包括系增加人手啦，改善工作效率同埋流程，亦都有通过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咧，系聘请一啲嘅退休考牌主任啦，定期招聘考牌主任去填补空缺同埋维持人手等等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审计报告方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内容，我哋嚟紧嘅时间都会同大家系讨论嘅。其中一个有关于一啲露宿者嘅，提到话本港登记露宿者嘅人数系九年前嘅2.6倍。2013年3月31日，595人系登记嘅露宿者啦，去到2022年3月31日咧，1500多人。亦都指咧现时社署嘅资料系统咧未能够反映啊实际呢啲露宿者嘅人数。除了这个人数方面的资料之外，说露宿者的一些资助宿位呢，就是在2013年和2022年比呢，就由202个增加到228个，就审计署就指登记露宿者的人均资助宿位数目呢是减少，社署都是同意持续检视这个宿位的供应的。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今次审计署提到的一些情况。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伟东，早晨。 早晨，张文你好。 早晨，吴伟东，先讲嗰个数字上面啦，社署嗰个登记露宿者人数咧，十年内咧，其实九年啦，就系上升咗2.6倍咁。数字上面同你认知嘅系咪都差唔多？有冇背后一啲嘅原因喺度咧？2.6倍算唔算你听到嚟讲都觉得系多咧？ 其实我哋社区组织会都系第四代服务露宿者嘅资助机构啦，作为检队啦。咁其实就。的确喺过去十年咧，无家者嘅人数系增加咗好多啊。咁究其原因咧，就系、是、其实近呢三年更加明显噶。我哋喺2020年5月做咗个研究咧，发现系多咗一类新嘅无家者类别叫回流港人。咁点解咧？因为喺2020年之前咧，其实有香港原来有2.5万人咧，系每日系日头喺香港工作。夜晚喺大陸居住，咁但因為大家知道而家通關嘅問題啦，咁所以到2020年2月份一開始新年嘅時候咧，已經係通關唔到咧，就導致咧呢批人在香港如果失業，大陸亦都用曬積蓄咧，就翻嚟回流成為新嘅無家類別，佔咗我哋嗰陣時嘅研究咧35% 嘅，即係無家者非綜援裏邊咧有35%係。回流港人成为无家者啦。 嗯。 咁另外嗰阵时候系2020年疫情5月研究，发现个失业普遍性好严重嘅，就系、是、即使做运输、飲食、速递、货仓、清洁，都系会失业。即系嗰啲我哋讲嗰啲系有十几年经验嘅一啲厨师啊，或者系中港司机嗰啲。咁啊，而呢啲朋友咧，即使到今天好似收入率回落咧，但系咧嗰个开工不足同埋老板系。请人是散工化的啦，即是无论是讲飲食运输速递都仍然是申请的都不是长工啊。咁导致不稳定的工作呢都会是即是再露宿咁样。 除了这个你们看到的背后原因，因为今次审计报告都看到一些露宿者的人数入面，譬如年龄层来讲 ,50 岁以上的 多咗3.几倍，咁啊，你哋观察系咪咁啦？同埋话长时间即系叫叫做露宿超过5年嘅露宿者咧多咗，亦都发现咧有一啲嘅露宿者咧系喺嗰个资料系统嗰度咧重新登记至少一次，就话系可以叫再次露宿嘅事作为。你哋嘅观察系咪都有类似嘅情况咧？从个年龄啦，从嗰个露宿年期咧，同埋有啲本身系露宿者，后屘脱离咗，系咪后屘又再变翻再做露宿者咧？有啲咁嘅情况。 其实再露宿不嬲都系好严重嘅。 嗯， 我哋做嗰个再露宿嘅统计咧，就发现即系个再露宿次数咧，个中位数到4.16次嘅。4.16次其实市民听可能好夸张啦，但系佢再露宿咧都有啲原因嘅。大家睇下而家嗰个私人楼租金先，我哋10年前咧帮咗个床位朋友租地方咧，讲紧系900至1000元。今天我哋帮咗一个无家者租床位咧，系2515，呢个系跟翻单身综援租津上限啦。咁啊，你见到其实租金都系升咗1.5倍，应该升咗2.5倍啊。但系咧，就嗰、那个叫做主要环境咧，我哋都系床位啊。床位系咩解救咧？就系、是、大家明白，就系母亲啦，有木室啦。未必有冷氣啦，20多人共用2格廁所啦，咁啊有聲音，有即係啲爭用公共設施嘅，避免唔到衝突啦。咁、其實佢哋有講法就係、是、租屋係差過瞓街嘅。 Okay, 大家唔好調轉，唔係話露宿好啲喎。 佢哋嗱唔係，因為呢個情況咧， 瞓唔到啦。 詳細啲傾下，轉頭翻嚟再傾我哋。 间巴士公司去年的年报发现，4间巴士公司，即是九巴、龙运、新巴和城巴的基金合计是超过4亿2000万。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恒斌表示，政府在审批巴士公司加价申请的时候，要善用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作出调节，令到加幅尽量减低。文汇报报道。 星島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有深水埗的劏房戶表示，平時做散工，哪裡有公開就去哪裡，大部分時間都搭巴士，每個月大約10000元的收入，超過40%是用來交租和水電費，而每個月的車費開支大約是1000元。他又說，現在開工不足，找工作比較艱難，收入也都較以往少，再加上通脹，如果巴士公司又加價，生活壓力很大。他希望巴士公司最好不要加價，否則政府應該加車費補貼，減輕基層市民生活負擔。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施政報告推30000伙簡約公屋，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簡約公屋由建築署以組裝合成，即是 MIC 的形式興建，每平方尺的造價大約是1800多元，期望縮短建築期，每個項目規模較大，每幅地至少1000伙，首批2024-25年度推出，將會在2025-26年開始，是有助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房屋委員會昨日公布，截至到9月底，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是跌到5.6年，當中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是3.9年，平均輪候時間錄得較為顯著的改善，主要是由於第三季有超過10000個公屋單位可供編配。《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一份審計報告發現，土木工程拓展署未敲定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行人天橋設計就招標，批出的合約之後大幅修改3條行人天橋設計，並且增建1條天橋，導致到原有合約的工程更改，需要支付7010万趕工費和解決承建商提出的新索。增建多1條天橋之後，兩項工程合約開支合共是大約30億，比起最初設計的時候，計劃的工程合約金額多出近10億元。有立法會議員批評情況不理想，浪費大筆公帑，促請政府吸取教訓。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疫情下本港核心區的鋪租較3年前大跌超過40%，但與其他城市相比，依然躋身全球10大最昂貴零售地段之列。其中尖沙咀廣東道在全球最貴零售租金位列第二，僅次於紐約第五大道，並且連續3年取代銅鑼灣羅素街，成為亞太區最昂貴零售地段。 專家指出，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美譽沒有退色，國際級名店不會輕易離場，加上租金由高峰回落，吸引奢侈品牌搶地段。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各間專營巴士公司分別申請加價一至到兩成。社評說，疫情重創經濟，作為有一定抗疫力的公共服務機構，不應該年年加價，而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同市民共度時間。政府必須要嚴格把好審批關，多考慮照顧市民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並且提供必要的交通補貼，為基層市民紓困減壓。這個是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香港民生經濟元氣未復，更加要面對外圍經濟逆風，市民和小商戶期望公用事業可以共度時艱，但是兩電實際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所得的政府優待完全不成比例。社評說，兩電只要少賺一個百分點的利潤，就已經可以減輕不少加電費的壓力，政府如果不加強把關力度，市民隨時任由宰割。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提到，本港深受內外陰霾籠罩，復甦長路漫漫，勢必將重蹈前年一年四季倒退的覆轍。當前零售市道仍然疲弱不堪，未來挑戰大，變數多，即使是庫房的儲備日薄，當局亦都應該是慎重考慮再派消費券，但是更加治本的始終都是要全力谷針，鞏固防線，支持靈活寬免尚存的防疫限制，吸引更多的活水回流。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持續進修基金成立20年，管理不善，被濫用的現象不斷出現。審計報告指，基金新增課程登記效率低下，突擊巡查不足，課程完成度不高等問題，甚至有培訓機構以移民鋪路招來生意，明顯違背基金成立的目的。社評說，必須進一步優化基金運作，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大公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楼一段慢线已经解封，大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去到油金头村。仲有较早前大埔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贵街嘅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呢分钟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在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仲有城门隧道去返沙田方向呢分钟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就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东边街。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马场，去上水方向就在城门隧道收费广场，而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需要间封的。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石角路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在百胜阁。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 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讲到物联网，香港啊喺呢方面又做成点？ 我哋慢慢咧就走向高端嘅海运，不过咧就要做得更仔细，有更高端、更好嘅服务。 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行政总裁黄广仁： 物流又好，贸易又好咧，经过一个好大嘅变化，最主要系消费者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消费。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2022年11月24日，各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1至2成。 截至九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为5.6年。 审计署指考车牌排队最长超过1年，不时试题20年未更新。 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2次爆炸，至少1死18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就跟大家谈过有关于巴士方面，五家专营巴士公司包括九巴、龙运、城巴、新巴、新大屿山巴士是申请加价大约1至2成的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审计报告你刚才都谈过有关于一些露宿者的情况。电话旁边继续跟吴卫东谈。吴卫东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早晨。 早晨，萧文。我想補充一下咧，頭先喺審計署報告提到咧，我哋其實佢提到香港三隊露宿者資助做外展隊嘅露宿嘅，咁但係其實佢計漏咗嘅。我哋社區組織委員會係第四隊服務無家者嘅。不過當然政府對我哋唔係淨係服務無家者啦，佢期望我哋服務即係無家者加跟真人接待加精神病復原人士啊，咁就但都唔緊要。其實第一就個數字計漏咗，我哋社都有啲服務嘅個案，我哋一年服務起碼160個個案，而當中咧會接觸係即係300多個無家者嘅。咁我想講佢計嘅數咧，佢就話哦計個案，所以好似嗰個服務嘅數字好似唔多咁樣。但係事實上咧，其實而家政府那三號表格顯示嗰1581個無家者，即係而家最新嘅數字咧。其實由我哋四隊無家者後先都認識咗之後，再登記三號表格，再交俾福利署。所以其實嗰啲嘅數字係由我哋四個志願機構提供咧，又唔可以話我哋冇接觸佢哋啦。但係都咁樣講嘅啦，因為無家者裏面頭先提到，當中其實普遍嚟講，49% 咧係攞綜援嘅。51% 係冇攞綜援嘅，即使我哋每個禮拜有2至3晚針燒外展去探到佢哋，我哋都探到90多%嘅無家者。當然，我哋相信都有啲隱蔽嘅，無家者可能瞓喺啲後樓梯啊或者天台嘅地方啊咁樣。咁但係咧，招到90多%咧，當中其實有一半係有工作嘅無家者咧，佢哋覺得可能未必想攞社會服務嘅。咁所以會唔會成為個案咧？就好睇。佢哋係即係佢哋有90多%都係探訪過咯，講千五個裏面。但當中呢有一啲呢佢係要願意接受服務，同埋有一啲服務嘅計劃。譬如有啲係你知道無家者可能有經濟住屋就業嘅需要啦，甚至有啲可能要接受治療，但係佢未必想睇醫生，未必願意啦。咁亦都有啲可能有啲癖好嘅狀況啦，咁可能佢需要進行一啲處理個癖好嘅一啲服務，咁但係佢有啲服務佢未必想接受，或者佢覺得佢唔需要，因為佢有啲嘅工作。咁但係可能社會又會問佢有工作，咁佢又繼續無家喎咁樣。嗱，其實呢個狀況咧，要都係翻返去頭先我前一 part 講嗰個咧。其實香港即使賺到8000到10000元嘅人工，呢個係佢哋而家嘅工資中位數。即係我講過。51% 冇攞綜援嘅無家者，但係佢要攞1/4嘅人工出嚟租住一啲環境惡劣嘅地方，呢個係佢唔想咁樣做，即係無奈地 係個露宿就唔去選擇露宿咯。 Okay, okay. 所以你呢個講法就係話啊，回應到係咪審計報告提到話啊，2022年3月1500多人係登記嘅露宿者，但係亦都話社署嘅資料系統入邊未能夠反映實際人數，就係、是、因為有啲人未必願意做呢個登記，係咪咁嘅意思咧？ 會㗎，因為無家者佢接受我哋社嘅服務，或者係我哋社代展隊去接觸佢攞低啲資料啦。但係佢未必同時願意將個資料咧係交俾福利處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呢個既係私隱條例，亦都係我哋社工嘅守則啦。即係如果佢 OK 嘅，咁我哋會填個申報表格，即係得到 consent 得到同意啦。咁、 okay, 我哋會、 okay. 會提交啦，但係否則就。未必會提交啦。 審計報告入邊有一個建議，就話研究措施喺唔會識別露宿者個人資料嘅情況下，定期從服務隊伍機構蒐集一啲未登記露宿者嘅資料。呢、這個做唔做到咧？又 嗱，其實咧，坦白講咧，福利署每年咧都係嚟審查我哋作為建機構，我哋四個警隊啫，即係我哋嘅資料嘅，佢係有權抽查，都有權喺唔登記曬所有資料無家者。呢、这個情況下咧，去了解我哋係咪達到服務承諾嘅，即係包括我哋要一年接觸四，譬如一個機構啦，我哋都係，我哋接觸400个邊緣社群，都特別60%嘅無家者啦。咁另外咧就父母嘅個案200个案裏面都係60%到係無家者啦，同埋我哋要做啲咩服務咧，同佢哋開小組啊，做一啲活動啊。咁、 okay. 其實我做活動嘅個案咧，未必一定係即係我哋個案，因為建立一個個案系統，又都係有啲我哋叫出民嘅 plan， 即係有啲服務計劃去幫嗰人幾個月啊咁樣。咁所以福利署要嚟審查、嚟了解、嚟攞資料咧，不嬲都係存在，就唔存在話福利署唔可以攞。其實佢哋每年都係有去到我哋個會嗰度咧，去或者四個機構咧。佢都係有權，亦都會嚟到就抽查一啲資料嘅。 我想知而家審計報告都提到話即係一啲有3间啦，咁你就話其實你哋都係包埋嘅，應該係4间嘅咁。即係總之一啲受資助嘅機構係協助一啲露宿者嘅，就話佢哋協助嘅人數咧唔及全港登記露宿者總和嘅一半，亦都話譬如個別嘅機構啦，涵蓋嗰個範圍咧就可能多啲嘅露宿者嘅，但係佢哋擬定接觸嘅露宿者人數嘅比例咧，同另外嗰2區嚟講咧係好唔平均嘅，即係有啲可能係多啲露宿者，但系佢哋可能擬定接觸嘅露宿者人數係少啲嘅咁啊？點睇呢一個情況咧？係咪有一啲服務未必涵蓋到露宿者嘅情況咧？ 嗱，首先我唔同意一個審計署大嗰個講法，就係佢話三輪會我見到只係涵蓋20%多嘅無家者受眾，因為我頭先都講咗就係、是、其實我哋四隊無家者警隊咧，第一就係服務緊全港，即、就、係、是、接觸到我相信係超過90%嘅無家者，咁當然。又會有啲隱蔽咗我哋未知嗰度啊，咁呢個我都樂意佢哋可以，即係可以透，有時透過你傳媒都歡迎佢哋嚟揾我哋嘅咁樣。咁正如點解佢審計署，我哋覺得有啲缺席審判嘅，即係喺佢出呢個報告之先咧，其實佢冇接觸過我哋，起碼嗰三對無家者點解佢係冇嚟到俾我哋一個回應先，咁我出咗報告啦。咁而咧我哋講咗就係我哋外展每禮拜三晚深宵外展咧，係會去到我哋相信係只有90%多嘅無家者，淨係我哋一個機構一晚嘅外展，因為我哋而家分咗幾多人一齊去做咧，都至少300多个無家者嘛。咁呢啲佢冇計到嘅，即係佢冇計到四隊，其實如果每隊300多个，咁其實就等同於1000多个嘅無家者，咁啊。而另外咧，就你話個比例嗰度咧，我咁樣講啦。譬如以我哋為例，我哋社協為做西九龍區啦，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土瓜灣，係佔全港64%無家者。咁你話其中一隊人做多比例因為以嗰、那個大家都係咁多嘅外展嘅職員人數喎，咁所以係會唔會某啲區因為無家者嗱，其實咁講嘅港島區嘅無家者比例係。佔咗大概20%到啦，喂， 系听紧， 即系油尖旺嘅无家比例系佔咗64%嘛，咁新界区系又散啦，又会系比例少啲嘅， 我想即係新界會包括係港元好大嘅，即係講由上水一直殺到落去，即係火炭啊，即係大圍區啊。咁另外一邊就係馬鐵區啊，即係屯門、天水圍、元朗。咁你見到福田廣大咁，當然係毛家姐其實點解會住喺市區呢？因為佢要揾食啊嘛，佢揾食。有部分係做一啲散工啦，都係少量，可能係都無奈地係使用緊一啲連鎖店嘅二手飯，咁所以、 okay. 其實佢係聚集喺市區。咁而我哋個分區個比例咧，的確係有一對係港島，一對係 油尖旺， 有 一對就係非油尖旺嘅九龍加新界。 係啦，咁而 Soco 就係做九龍西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咧就係有啲區的確係無家數量多啲，而你擺咗嘅人手係少啲，唔係一樣咁多，唔係少啲。所以佢屋苑廣大嘅做少啲人，大家理解到。而當無家者密集區嘅時候，佢個比例唔一樣噶嘛，因為我哋要講嗰個工作嘅 capacity， 即係你嗰個係咪可以做到咁多咧？ Okay. 你唔可以揀就係我如果做唔到嘅，我覺得亦都未必交流到。咁另外就係宿舍咧，我哋都想講咧就係、是。其實佢有多限制嘅，即係審計署報告講宿舍咧，我覺得有啲令我失望嘅，就係佢咧就承認咗無家數字增加 2.4 倍，但佢冇同時 comment 即係回應咧，就係其實宿舍嘅增長啊，一係一成嘅嘛。 嗯。 咁我哋覺得如果香港有無家者友善政策咧，咁就好啦。咁我哋就我唔知審計署相當歡迎佢扮演呢個角色嘅，就睇下。服務係咪可以改善啦？ Okay. 增加多啲資源啦，就係、是、其實佢指出都好啱，就係、是、無家者嘅數字增加咗 2.6 倍，咁但係無家宿舍咧，即係增加一成多少少，咁合唔合理咧？係咪？因為服務係追唔上個需求喎、咁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認同審計署呢種嘅即係提議或者提問，咁啊應該加宿位咯。咁但係而家其實。由202個加到228個，係的確滿足唔到1581個無家者嘅數字。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唔好淨係講滿足曬啦。我想有個時間表，譬如話可唔可以三年啊、五年內既然無家者數字增加到 2.6 倍，幾時宿位可以增加 2.6 倍啊？咁其實統計處冇問我而家幫佢問埋啦。希望福利處都回應一下咯，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吳偉東。整體嚟講，一啲露宿者嘅唔同嘅情況啦，亦都提到一啲嘅宿舍嘅問題嘅比例等等。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吳偉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陳生請講。 係啊，我想講關於運輸署嘅，因為咧，其實喺九月份嘅時候咧，咁運輸署就宣布咗啦，就話會。想促進翻個大灣區嘅人流，所以就每個月咧就會增加500個跨境私家車嘅限額嘅。咁佢就話咧就要去廣東省公安廳咧攞咗一個批文，然之後就可以喺香港搞一啲可能驗車啊唔同嘅手續，就可以攞到呢個牌啦。但係咧，因為中國檢驗咧，即係驗車即係跨境車牌嘅檢驗中心咧，一直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就閂咗。咁所以咧，我就算攞咗個批文之後咧，其實而家一路都驗唔到車，而且我打過去運輸署問我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去攞去做到呢個驗車啊？佢哋又話唔關佢事，佢哋淨係負責發牌。咁所以我而家攞咗個批文咧，其實都係用唔到嘅。 主要是講呢個問題係嘛？就 係啊，冇錯。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佢主要就。其實同審計報告講嘅就未必關係事，不過就講到一啲跨境私家車嗰個嘅限額啦，同埋因為嗰、那個嘅入境限制嗰出境限入境限制嗰方面就令到佢哋而家係攞咗個批文，但都唔能夠係處理到嘅情況嘅。仲有袁先生，早晨。 喂，系早晨，系小生，就因为咁啊，呢样嘢咧冇咩人讲过，因为嗰啲公共嘅服务咧加价啦，电费啊、电力啊，同埋公共巴士啊，诸如此类地铁啦、啊。因为佢加价原因咧系呢过去呢几年嘅经济问题加，所以系短期嘅加价啫嘛，冇理由你一加就加咁大幅，佢嘅加价系长期都加咁多嘅。呢佢而家唔系长期嘅问题啊，冇理由你永远都一大幅咁加，以后都系咁样。因为你而家佢烧佢哋系嘅，即系过去几年嘅短期嘅问题啫嘛，佢都系要嚟补偿佢呢样嘢啫嘛。咁但系佢加幅太大嘅， 佢攞短期嘅嘢用嚟長期嘅咁樣嚟到加，咁咪永遠都要俾嗰啲價錢啦，俾嗰啲票價啦，或者係巴士價咧，即係意思咧話咧，盡量要減低，即係唔係而家係短期嘅問題，經濟問題。烏俄戰爭嗰啲可能冇咗，石油冇一兩年可能冇事咧，又咁你又加就加咗啦，你減唔得翻噶嘛。佢咁好似冇人講呢啲，佢加價咧就長期想加咁多嘅。但係呢個問題經濟問題幾年嘅啫嘛，短期問題冇理由，你有咩理由加咁多啫？ 你覺得佢邊啲而家 講過呢樣嘢？ 而家邊啲公共事業加得多？同埋如果你咁講，係咪短期加完之後可以減翻就可以接受咧？呢一個加幅可唔可以咁樣咧？ 佢唔會減翻嘅，啲加咗唔會減翻，有加冇減啊，好難減翻佢邊有咁樣嘅？所以佢盡量都唔好俾佢加咁多，因為佢一加就加永遠咁樣嘅。 但佢哋而家 經濟問題嘅啫嘛， 佢哋又話可能蝕緊錢喎，已經睇啲數。 佢啲盈利，佢係短期盈利有問題啫嘛，係咪啊？所以盡量都係要減低，因為過去幾年俄烏戰爭咧冇咗啦，啊石油啊乜嘢燃料啊嗰啲已經回落曬啊，咁佢加價就加咗啦，咪高企咗咯。 OK， 好啊，唔该晒袁生嘅，讲到加价嗰度一啲可能佢认为可能一啲短期嘅因素影响嘅啫，咁但系加价系长远嘅咁。再潘太早晨， 系早晨啊， 系你好，请讲。 我想讲咧，个的士咧加价咧，啲服务真系，真系唔应该加俾佢嘅，好差咯。因为我咧同我老公咧就去明爱福诊完咧就搭的士可排队可。佢轮到我哋，见我哋有轮椅咧，就嘘一声就走咗。哇！我当时啊，真系好伤心，啲眼泪又涌出嚟啊！哇！你咁即系咪歧视我哋啊？定系咩？你喺医院门口你就明知噶啦，系咪先？咁我有轮椅，你喺街喺我喺楼下咧，就有啲啊当睇唔到啦，我当佢睇唔到啦，系咪啊？唔停嘅就咁，但系你医院门口你冇理由咁样噶嘛，系咪啊？你话我几伤心啊！我当时 试过一次系咁，系咪啊？ 啊！ 試過一次係咁喺醫院門口係嘛？ 係啊，咁我到而家都我心都仲係揞住咯，好即係好諗起就好啲眼淚都湧上嚟嘅。你咁係咪歧視我哋咧？你咁樣服務係咪啊？ OK， 好啊，唔该晒潘太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讲到咧就系头先潘太讲到一啲的士嘅服务咧，因为有报道都提到话的士业界咧系计划申请落期咧，系收费咧系加6蚊。咁啊，亦都提到话听日咧系会约见运输署交申请嘅。根据报道所讲，咁另外巴士公司咧就系政府已经系确认咗噶啦，5间专营巴士公司。是九巴、龍運、城巴、新巴、新大嶼山巴士都是提交了呢個加價的申請嘅，在上半年陸陸續續交了啦。咁加幅大約是1至2成，不過最終是幾時是真係審批到完成呢就暫時未知。就政府都是話咧係運輸及物流局咧係正同運輸署按既定的程序係審批緊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我哋轉頭9:30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5间专营巴士公司向政府申请加价，大约1至2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各公共交通营办商经营相当困难，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开创非票务收入。例如容許公共交匯處經營小賣店，放寬車身廣告限制，令廣告價值提升，亦都容許車廠作商業用途。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恆斌表示，巴士公司申請的加幅比預期高，促請政府審批時考慮巴士公司過去的累積加幅。他贊同增加公共交通營辦商的非票務收入，又認為應該向巴士公司提供燃油補貼。另外，對於有報道指的士團體亦都申請落期加6蚊，陳恆斌認為的士行業經營困難，亦都希望政府打擊非法載客取酬，減少的士加價壓力。警方正調查昨晚在黃大仙發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名52歲電單車女乘客死亡。昨晚大約9:20，一名29歲男子駕駛一輛輕型貨車沿大城街往東頭村道方向行駛。

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而家龍尾去到隧道管內。路面情況，港島區江樂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上環消防局一段比較車多，龍尾就喺東邊街。下確道去上環方向左轉上紅棉路一段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就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就系挤塞噶。而家出九龙嘅龙尾就喺马场，而去上水方向就喺城门隧道管内。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需要间封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比较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石角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胜阁。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我是三亚楼城的刘伟恒，提起公共屋邨，第一时间梗是想起入面的麻雀声啦，尤其是过时过节嗰阵，直头是增添节日气氛啊！还有啊，楼上四方城杀声震天，楼下公园的小朋友呢就嘻嘻哈哈，实在是相映成趣啊！如果想感受屋邨的情怀，就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来。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的 《花园里的人情味》。 2022年11月24日，各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1-2%， 截至9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为5.6年。 审计署指考车牌排队最长超过1年，笔试试题20年未更新。 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2次爆炸，至少1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講審計報告的一些情況，他們其中一個就發現到，就是涉及到安達臣道起這個行人天橋的時候，在未敲定設計的時候就做招標，導致一些情況，最終是要超支去到超支了大概10亿啦，去到30亿嘅。安达臣道呢个行人天桥系统咧，原本系3条行人天桥组成嘅。咁啊，喺合约招标之前咧，土木工程拓展处就话收到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见啦，其中亦都话包括啦，系咪增建一条嘅行人天桥咧，以及喺房屋署完成成个交通检讨研究之后，进一步检视系咪需要兴建呢一个嘅行人天桥咧。咁，但考虑到咧，因为嗰个公共房屋嗰个发展啊，当时预计咧2015年要入伙啦，土地平整建造嘅工程亦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咁啊喺2007年合约就系做招标啊，2007年嘅9月咁，咁啊最终咧房屋署喺2009年咧就系完成嗰个交通检讨研究，亦都建议喺个桥嗰度有个大幅改动，包括修改3条行人天桥嘅设计啦，亦都要起多一条行人天桥，咁亦都获得咧局方啊运输及房屋局咧系接纳嘅咁。個情況就會導致工程顧問咧就係做一啲嘅申索，就話要求延長合約期啦，追討延期員工嘅費用啦，咁呢度涉及到錢啦。另外都要起埋第4条嘅天橋啦。土木工程拓展處都批出咗另一份合約，呢度係涉及咗1亿几嘅咁。咁就話審計報告咧呢度就提到話2008年咧原先批出嗰個合約金額咧就超過20亿元，咁最終咧成個工程咧就係、超過28亿元啦。就是超支了大約10亿的咁，這個情況就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喺一個天橋未敲定嘅設計就做招標導致嘅一啲涉及到錢嘅問題啊、超支嘅問題。有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早晨。 早晨啊，崔樂文，各位聽眾早晨。 點睇頭先我講到安達臣道起天橋呢一個未完成設計招標導致嗰個情況，你本身了唔了解件事嘅係？ 其實大家知道咧，安達臣一個新發展區啦，佢過往咧，佢要透過一啲行人嘅天橋咧，直駁翻落去秀茂坪啊、順利順天咧。其實審計署呢個報告咧，我自己聽咗咧，都係非常之譁然嘅。你會見到咧，其實未敲定設計去招標咧，這個做法以往咧都唔係經常出現嘅。我印象中佢係同區議會去做匯報嘅時候咧，都係希望能夠咧係盡快咧去令到一啲嘅工程可以啟動啦。咁但好可惜咧，就部門之間嘅協調不足啦，以至乎到整個規劃失當咧，就會令到呢個天橋咧喺原先設計上面咧就做咗好多即係叫做落差，咁最終咧就超支十億去即係去啟用啦。咁我覺得呢個係相當之唔理想，亦都咧係出現咗個情況咧，就叫做因快得慢嘅。咁而第二點咧，我就好認為咧，佢個天橋嗰個設計咧，其實喺個過程入面咧都未充分係做好所謂持份者嘅溝通，以至乎到咧部門之間嘅互動，包括審計報告入面講土託處啊，或者叫做唔同嘅政府部門喺斜坡上面嘅安排咧，其實都未搞清楚就去做嘅話咧，就會令到件事咧係更加差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點咧，其實政府係有必要咧，係要去認真吸收呢次嘅教訓咧，作出一個叫做長遠嘅改善。如果唔係，否則嘅話咧，你會見到咧嚟緊好多新發展區咧，喺政府講話要提速提效嘅同時咧，亦都可能會再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嘅。 嗯，我想了解原本話三條天橋嗰個嘅設計，咁及後就覺得要大改動啦，去到四條天橋啦，咁係咪三條天橋嗰個係真係喺設計上面有一啲問題係一定要改嘅咧？同埋喺招標之前，其實話已經有收到意見話可能會增建多一條嘅行人天橋噶咯，咁但係最終都係用翻三條嗰個嘅天橋去做嗰個設計啦，叫做去做一個嘅招標啦。呢一個問題你自己點睇咧？ 其實正如剛才我所講咧，安達臣發展區透過一啲嘅行人天橋咧，駁翻去秀茂坪啊、順利順天嗰度，俾啲市民可以攞服務咧。其實你本身用三條嚟講咧，係未能夠切合實際嘅需要嘅，咁所以喺佢哋來來往往之後咧，就決定有第四條嘅天橋，咁樣先能夠更加係容易去做接駁啦。咁呢個我哋係理解嘅。咁但係關鍵位就係話，大家喺做前期嘅一啲嘅設計規劃嘅時候咧，有一種俾我感覺到就係叫做設計失誤啦，以至規劃失當啦。咁你問我其實點樣能夠可以更加好去做好啲連接嘅聯繫嘅話咧，我就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個諮詢以至乎部門前期走程序咧，係應該要更加精準嘅。唔好因為呢啲嘢慳咗，或者因為呢啲嘢而係要揸快咗時間咧，從而令到個工程咧有所落差嘅。 嗯，點樣喺個諮詢度唔夠精準咧？譬如佢諮詢其實都收到話持份者嘅意見，知道係要起多一條天橋。即係佢係收到呢個意見嘅喎，其實。 我哋前期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喺佢如果佢能夠將個諮詢期係能夠再提早啲，點解要喺先設計未完成之前去招標嘅過程入面再出現咗要起第四條天橋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即係如果你將成個諮詢或者包括你部門內部走程序可以提早，以至乎係可以更早落地去做嘅話咧，我相信呢個情況係唔會出現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亦都一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咧，就係話其實每當有一個工程涉及到其他政府部門去做協調或者做溝通嘅時候咧，就往往出現咗一啲盲點。呢啲盲點就係會令到咧，其實就俾市民一個好大嘅感覺咧，喂，部門都係各自為政，你做佢嘅，佢做你嘅，咁啊，令到成個嘅政府形象，以至乎個工程咧，其實都係雙輸嘅。我強調咧，其實如果呢啲工程佢係要做嘅話咧，必須係要提早部門嘅協調，以至乎到係做一啲必要嘅持份者諮詢啦。另外，我翻查翻區議會嘅資料咧，其實佢當時嚟區議會話俾我哋聽咧，就用呢一個嘅安排未設計好去做招標咧，就都係想加快嘅程序啊。咁但係而家出現咗個情況，就係一嚟就好心做壞事，二嚟咧就因快得慢，加上咧就浪費咗公帑咯。 睇翻咧就係呢一個嘅天橋嗰個合約啦，2007年9月做招標，2008年1月批出，但係2009年3月咧房屋署先至完成嗰個交通檢討研究嘅。你頭先話做一啲諮詢可以早啲，其實係咪就係房屋署做呢個交通檢討研究可以褪早啲，咁成件事就唔使喺完咗個研究之後先至話要起第四條天橋啦，係咪咁？ 其實我相信部門之間嘅協調係有需要加強嘅，不論係房屋署以至乎其他，譬如土託署啊，或者我哋唔同嘅政府部門咧，喺做呢啲工作嘅時候咧，應該要前瞻一啲。 一啲大發展區咧，一定係涉及到唔同嘅政府部門嘅參與嘅。我覺得呢件事我感覺到就係話喺個部門之間嘅協調咧，係仲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咯。咁另外我諗我亦都要即係提醒政府，亦都期望政府能夠掌握得到咧，我哋而家新一屆嘅特首咧，強調要提速、提量、提效，提速、提量、提效嘅同時咧。我哋唔應該再有呢啲事件係重複去發生，因為你會見到咧，嚟緊我哋都有好多新嘅發展區咧，係會即將做規劃嘅。咁呢個作為規劃處或者作為土託處之父，其他唔同嘅政府部門喺呢方面咧，應該係要認真去就住呢件事去作出嚴肅嘅跟進同埋處理咯。 頭先你頭先就話即係個結果而家睇到就係所謂因快得慢啦，因為又再做過嗰啲嘅設計啊，要整多份嘅招標啊咁啦。咁但係當時嗰個情況，因為都睇到個工程嗰個計劃目標係2015年要完工嘅咁，所以係咪真係喺個時間上比較緊迫，要先喺未有即係未完成曬聽曬意見啦，叫做或者未一個最後嘅設計之下，就已經做咗個招標先？這個嘅決定係難以避免嘅咧，睇翻當時嘅情況咁。 係啦，當時嘅情況咧，我自己嘅觀察咧，其實真係說實話係難以避免嘅。但係點樣能夠做好嗰個所謂監管，以至乎到咧個流程上面咧，係更加可以更人性化，以至乎更容易掌控咧？我覺得呢個有必要嘅。我自己睇到呢件事上面咧，就可能係大家部門同部門之間嗰個嘅協調啦，以至乎到就喺嗰個先設計未完成去做招標嘅過程入邊咧，喺原先個先設計嗰部分。份咧係諗得唔夠細緻咯，咁我諗其實你要趕時間嘅理解明白嘅，咁但係你趕時間得嚟，你要明白你永遠緊嘅一樣嘢，你用緊市民嘅公帑嘛。而家你超支10亿，其實按道理，如果審計報告唔係喺行工量值上面係公布咗嘅時候，我諗市民都蒙在鼓裏。我覺得呢點咧，即係作為政府部門咧，係有必要咧，係要即係及時去做好監督呢個作用同埋呢個角色咯。 OK， 唔該曬柯創成同你傾到呢度。柯創成就講到審計報告提出啦，政府喺安達臣道起呢個行人天橋嘅時候咧，出現一個未完成設計就招標嘅情況，結果就導致成個工程咧有額外接近啦10亿嘅開支嘅咁。咁另外咧審計報告亦都提到有關於持續進修基金，持續進修基金本身就係俾一啲話，即根據佢嘅簡介咧，就俾一啲有志進修嘅成年人啦，提供一啲持續教育同埋培訓資助嘅，咁符合資格嘅申請人咧，喺成功修畢啊，即讀完曬嗰個嘅基金課程之後咧，係可以不限次數申領合共咧最多25,000元25,000元嘅一個嘅資助嘅咁，頭先都提到話基金嘅目的係為一啲有志進修嘅人士提供資助啦，讓到本港嘅勞動人口為知識型經濟做好準備。不過就審計報告提到話有一啲嘅課程咧係喺網上面以移民鋪路策略作為一個招來嘅咁，就批評呢一個嘅舉動啦、做法啦，同基金嘅目的咧係唔相符，建議職學處咧係採取措施，確保一啲機構咧係遵從有關嘅宣傳課程嘅基金條款同埋條件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都有留意到呢個情況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早晨。 早晨， 黄国。嗱喺讲头先讲个课程，即系咪移民策略做招来之前咧，因为整体其实都提到好多唔同问题嘅喺持续进修基金嗰度。其中一点咧，佢就话发现喺今年3月底之后咧，已经登记可以发还款项嘅课程数目咧，或许啊会大幅减少咁。有冇留意到呢个情况咧？又 系啊，我都留意到呢啲嘅情况。我觉得最关键就头先你讲咧。就或者持續進修中嘅目的或者原意，因為呢個都係我哋勞工界長期爭取要設立一個嘅基金，同埋我哋都提過要求增加個金額。最重要咧就係點樣去鼓勵一啲嘅我哋市民咧去通過進修去提升自己嘅能力，從而咧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嘅。我覺得呢個係點樣令到呢個基金達到目標咧？我覺得呢個先係我哋更加重點關心嘅問題。 咁你自己整體見到咧，譬如喺職學處喺處理嘅時候，進修基金嘅情況啦，或者頭先我提到啊，有冇即係而家佢話出年三月底之後，可能一啲可以獲得還款嘅課程都大幅減少喎？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問題咧？即係如果一啲嘅課程係少咗好多，大家申領時候進修基金嘅時候又會少咗機會噶咯？有冇留意到呢個問題咧？ 有呢個嘅問題，我更加重要咧，就要保證嗰個課程嘅質素。因為我哋接觸啊，因為最近我哋都收到啲嘅投訴嘅都發覺有幾個嘅問題，或者審計處都帶出嚟嘅。一個咧 就是、不良嘅營銷手法，可能好多都係呢啲嘅機構做多啲生意。頭先你講嘅，可能以移民為招來咧呢啲嘅課程。另外有啲嘅課程，哇！我收到一個個案咧，就係、是、有五啊幾個嘅學員咧求助嘅，有唔少嗰啲新移民，可能係小學程度嘅啫，但係英語嘅培訓機構咧，係明知佢哋有啲都係內地嘅小學程度，但係都叫佢哋咧鼓勵佢哋咧讀嗰啲嘅英語嘅課程啊，令到好多讀咗之後根本就讀唔上嘅時候咧，係嘥咗時間就嘥咗錢。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就喺課程裏面咧，成個運作裏面都睇到政府呢方面咧係監督咧係唔係好到位嘅，特別係好強調就係、是、喺裏面好強調就係要按月收費嘅，但係我哋實際睇到唔少咧係逐年。或者整个課程的收费，即是我们处理一个案里面每个人的消费金额去到28,000元，就一比呢可能比两年或者三年的学费低。政府里面讲一般情况之下呢按月，即按月意思就是每个月比咗1,000元、如果觉得不啱的不读的话呢最多是1,000元嘛，但是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去到20,000多元。我这个呢正正就是在个基金里面，如果是保证那个质素的，因为睇到而家嗰個課程裏面咧，幾千個嘅課程，我覺得如果就算減啲，我覺得問題都唔大，反而就係講課程嘅質素係點樣令到嗰啲嘅市民讀咗之後係真係有學到嘢，同埋提升到自己嗰個嘅能力。 嗯，頭先提到話啲培訓機構喺網上面以移民鋪路作為一個嘅策略啦，或者係吸引啲人去讀啦，就話宣傳可以係獲發呢一個嘅持續進修基金嘅，如果讀完之後咁。呢一個做法，你覺得係譬如職學處佢係負責叫做即係管理成件事啦，一個管制人員啦，咁佢可以點樣監管咧？即係你咁多培訓機構、咁多嘅宣傳，係咪即係全部都可以睇到曬咧？又可以睇得曬咧？又 我覺得有啲係好表面嘅，即係頭先你講咧，覺得而家就政府裏面缺少啲監督，就係如果職學處佢能夠去，譬如呢啲我哋都睇到嘅嘛，你去到啲嘅。培訓機構睇到嗰啲單張啊，網上啲宣傳廣告啊，我估呢啲唔需要好多深入嘅調查咧，就會睇到嗰個嘅問題。如果跟進嘅話，特別要處理嘅話咧，可能就令到有嗰個更加大嘅嗰個警戒性啊，後面咧唔會再學咯。咁呢個係要有一個嘅加強。我發覺係好多時候咧，係甚至我哋啲議員辦事處嘅同事上網去 check 好快都能夠 check 到啊，話我覺得政府都可以用嗰啲簡單嘅做法，都可以調查了解到個情況。 嗯，如果發現到類似嘅情況，即係所謂同基金嘅目的唔相符啦，你覺得應該點處理咧？ 我覺得基金裡面咧，起碼佢要接受投訴同跟進去處理。但係我哋睇到過一段時間，都明顯好似都冇去嚴肅去處理呢個個案，同埋我都了解審計處都睇到嘅，喺就算佢哋檢查完之後，每一次嘅第一巡查咧，都發現到問題。但發現到問題，好似又冇去督促去解決處理，我呢個係正正就係話喺監管方面咧，係冇去實際去跟進有關嘅嗰啲嘅出現咗啲嘅問題咧，會令到大家覺得會濫用到呢個嘅情況咧，令到呢個基金咧、 okay. 變咗味啊！ 嗯，巡查使唔使再加強咧？數字上面有， 我覺得巡查加強最重要嘅，我睇到審計署報告就係將巡查發現咗問題之後咧。都冇具體跟進個問題嗰個嘅處理，我咧巡查發現問題之後咧，仲要跟進咧去處理有關嘅問題，應該要警告或者應該要取消嘅都要取消咯，咁之後咧有效咯。 嗯，即係同一個機構可能唔同課程都取消埋個機構其他嘅資格啦，係咪咁啊？ 嗱，你要睇個機構，如果機構一般嘅犯規或者係有故意。真係有故意咧，佢、 okay. 濫用或者欺詐嘅，涉嫌欺詐嘅時候，呢個就要取消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國，同你傾到呢度。黃國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審計報告對於持續進修基金嘅一個嘅審查，其中提到就話發現有一啲培訓機構喺網上咧係以移民鋪路策略咧作為招來啦，咁啊宣傳可以發還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嘅有啲咁嘅課程，咁啊批評咧就話呢一個嘅機構嘅舉動咧同基金嘅目的咧係並唔相符嘅咁，咁啊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同大家講下咧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咧94%。咁今日讲好多有关于审计报告嘅情况啦。咁听日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最近有一套电影，内容大概系从唔同嘅角度去反映咩嘢为之正义。 但原来在21世纪的21堂课的作者哈拉瑞眼中，现实生活比戏中的复杂程度可以有上千上万倍多。远古以前，你捉到一只羊，单单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是不是就可以将整只羊抢过来呢？而在一个小型的社群当中，这些事情的对与错、正义与否显然易见，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纵然是一件小事，是不是正义都变得绝对模糊。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我就是这样静静留在家，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是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以及西岸屯垦区殖民者的共谋。在社会主义者眼中，我过着舒适的生活，因为我亦都共同劳役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童工。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我的生活交织着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绑架了几十亿只家禽家畜，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现在的生活需要依赖复杂的政经关系网络，即使最简单的问题都变得难以回答。哈拉瑞认为，人类为了得以理解和判断复杂的道德和正义问题，可以作出以下四种常用的方法。 第一是缩小问题规模，将事情简单讲成一个是坏人，一个是好人，整个复杂的问题被替代成为一套简单明了的故事情节。 第二就是将重点集中在某人的感人故事上面，用它代表整件事情，不单止赞人热泪，还可以令到人家误会自己一定是站在道德正确的一方。 第三是阴谋论，就是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弄，控制传媒，发动战争，一切是为了敛财。 第四就是创造出一套教条，全心地去相信某种号称全知的领袖，无条件地去跟随他们。究竟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利用哪一个方法？在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搞不清楚身边发生什么事，他们一贯的选择不是去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选择无知和冷漠。简单来说，就是放弃思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21世纪的21堂课》，作者哈拉瑞，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解读20大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特征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解释，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